好，翻嚟第二节喎。 好， 好啦，第二节咧，我哋咧就讲翻啊一啲即系依家一啲武器消息啦。咁咧就首先第一个咧就即系一个好消息咧，就系、是、我哋咧同 Alex 都讲咧 F22 咧就嗱，当然系当世嘅即系当世嘅天下第一啦，华山论剑嘅天下第一。 我哋个专业都系用翻 F22 嚟做封面嘅。 系啊，因为你讲战机咧，即系舍佢其谁系咪？咁啊，呢个就无语争锋， 绝对最高阶嘅飞机啊！ 系啊，最高阶战斗机啊！咁所以咧就有人即系如果咧你当佢咧系黄重阳啊，系咪？即系佢即系好鬼劲啊！咁咧就有一个国家咧就成日挑战佢啊嘛，咁嗰个叫俄罗斯啦、啊。 系 咁话自己嘅苏35咧系有能力打败佢嘅， 同埋苏57啦，劲过佢。 系啦，苏五就嗱，如果苏35我可以打败你咧，咁苏57直头赢你啦。咁佢咁样讲咧，就即系其实你感觉有冇啲似以前咧睇小说嘅西毒啊？ 系就最惨一样嘢就系 F57 已经再 upgrade 咗啦， 再 upgrade 嘛， 即系变咗咩？ 变咗咩咧？ 即系国宝级战机， 即系唔用得， 冇错，好似熊猫咁。一公一乸嘅啫，冇第三个， 仲要收埋好好咁养住添啊！会周围行 啊，温温室养住佢。 系啊，唔系我哋嗰次讲中咗啦，嗰次我哋话两架嘛，跟住嗰次话有两架，我唔记得我 friend 夹我，唔系约买十二架啊嘛，跟住我话你信我啦，买两架先啦。佢先点解要两架咧？一架就你做唔到嗰个编队嘛，就买两架啱啱好勉强嘛，就好似咧 试到 千二零嗰阵时首飞咧，咪两架飞嘅，就起码都可以做到啲编队飞行嘅两架，四架就唔好啦，太贵又唔得系咪？边买苏35好过啦， 系啊， 诶，都唔好讲咁远，翻翻嚟讲 F22，嗱 F22 咧，佢咧嚟紧咧就听讲就个 upgrade 咧就去做啊， 系 都唔系听讲嘅，应该坚嘅呢单嘢啊，咁咧就即系你去翻啲外国网站咧，你去国家利益啊， 咁啱时候嗱、啊。打完封我嗰十，玩十几架，而家 upgrade 冇平啲咯，唔需要咁多架 upgrade。 我依 upgrade 乜嘢咧？其实佢一主要 upgrade 啦吓，几样嘢啦。第一个航电一定要 upgrade 嘅， 即系航空电脑啊。 系啦，航电 啊。成日都啲网友问你航电咩个航电系？ 航空电子设备， 设备啦，电脑啦，唔错 啦，个任务电脑啦， 任务电脑 个电子设备啦。 系啦， 其实电子设备好多噶，有一个咧叫 EW 啊，系我唔知好似叫 electronic warfare 啊，我记得系叫电子战斗系统。EW 系好重要噶，EW 系咩嚟嘅咧？就其实抗干扰同埋干扰人，即系例如。假设啦，今日咧 Alex 揸住 F22 啦，咁咧我啊揸住架1200喎，咁咧我咧就见到，咦嗱，唔知点解咧，我 lock 你喎，竟然，咁我 lock 你喎，咁咧 Alex 一知俾人 lock 嘅时候咧，点咧启动呢个 EW 系统啦，咁咧就即刻干扰翻我个火空雷达，咁我就明明 lock 到你，突然间咦唔见咗，或者咦 lock 唔到。咁你个 EW 救命 嗱，或者我再解释少少啦。咁你苏联以前咧未执到个 AIM-9 嗰阵时咧， 系 仲一个半主动雷达嗰啲嘅转半主动雷达嘅防嘅空对空导弹嘅，点为之半主动咧？ 系 即系话其实我射呢导弹出嚟咧，啲导弹本身系冇导向嘅， 冇 嘅，而系我战机导向咗个目标之后，我再话翻俾支导弹听，你去边个方位截佢。 我而家都仲有呢啲噶。系啊， 陆上嗰啲咩 S300、S400嗰啲都系咁样嘅，即系靠地面雷达去引导支导弹去追个目标嘅， 都有嘅。 咁但系呢个问题就系、是，支导弹系唔识自己走噶嘛，即系话会战机玩俾支导弹听点样走啊？咁一定系用战机个雷达噶啦， 系 咁一定话咧战机就系个 remote control remote 控制 control 住支飞弹啊嘛， 系啊。 咁但系中间用咩连咧？唔会好似要，唔会好似啲 数据 个字符号咁，即系有条线噶， 系 咁都系定用无线电噶啦， 系 系咪？ 系 咁你嘅无线电，我话俾你听，无线电系个飞群时系公开噶嘛，虽然你可以加密咗佢或者点啦， 系， 但系问题就系你公开咗公加你用嗰条飞群时，我揾到你嗰条飞群时， 揾到唔奇咯。 跟住之后我干扰翻嗰个飞群时，干扰翻你，或者信号大过你，冚咗你嘅信号，你咁啲导弹咪会消失咯。 系啊，冇自己周围 即系一样嘅啫。所以点解以前话啲我哋叫做以前嘅啲军事友叫做啲苏联雷达叫特规雷达啊。 哦， 其实唔系啲雷达规晒， 系 因为佢支导弹同埋呢个导向个系统咧。系中间系好大问题嘅，其实好易俾人干扰。 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美国咧因为咧就样嘢都比较靓啲啊嘛。咁佢依一个行列啦，其实佢嗰个雷达 ABG-79 啦。 系。 咁呢个雷达咧，其实喺当时嚟讲相当劲，同埋咧其实大家有一样嘢唔知就系、是、佢一个侧即系嗰个雷达咧有个侧视雷达嘅。 系。 但系咧听讲咧之前咧就因为个 budget 问题咧就冇开噶。 cut 咗你冇开啊？ 冇开，唔系 cut 咗冇开。 唔开啊？ 唔用，系啦。 cut 咗啊，有 冇装？好似冇装， 都可能冇装， 冇装， 可能冇装嘅。咁但系咧，就依家有机会会装翻噶，即系变咗佢个侧视嘅话咧，其实佢睇嘢系会阔好多， 即系阔好多啦，系啊， 远就未必远，但系会阔好多咯。系啦，咁同埋咧，老实你嗰啲，即系大家知雷达最紧入面有好多组件啦。 系， 咁佢应该咧 upgrade 咗之后咧，就首先就冇咁容易热啦，同埋佢探射系远咗啦。 系， 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嚟紧如果 APG 79咧有个改良咗个雷达咧会劲啲噶， 系， 会劲啲。电战头先讲咗啦，嗰啲电战嗰啲会劲咗啦。 系， 咁当然啦，我哋真系一定要讲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嗱、那个引擎我唔肯定佢会唔会劲咗嘅。 F 一一九都尽噶咯，应该 都系咁上下噶啦。 系啊， 咁但系咧，另外一个问题系咩咧？另外咧就系我哋讲佢嗰个两支武器啊，一个咧就 AIM 九 X 啊嘛，一个就 AIM 一二零 D 啊， 即 系呢两个会改善啊。 系 个改善系玩到咩咧 ？AIM 一九AIM 九 X 先讲呢旧嘢咧，劲在咩咧？就系、是、以前 AIM 九咧就大概射30公里啦。 系。 咁如果你前斗嘅时候，即系用红外引导啦，系咪？咁都佢都仲有个系视像雷达睇嘅，光电雷达睇。 系， 但系佢最分裂嘅地方咧，就系通常你咁样直射嘅啫。例如我咬 Alex 个 pat pat 啦，我射你啦，正常咁噶嘛。 系， 而家唔系噶啦，而家系点咧？我唔使啊，我直头咧，你360度，我个雷达，我只要及到你啊，我揿掣啦，跟住佢自己追，仲要咩咧？识转弯噶，即系明明咧 ，Alex 咧喺我后面，你以为你落我啦？是我落你的，现在我落了你之后，我射个导弹就自己转回去。你仲要你个机头呢追住个导弹嚟走。 是喎、啊、兜嘅兜口兜面。兜口兜面仲。 是啊，你咦点解有导弹射埋嚟嘅， 我就諗起呢个即係意识高达最尾个幕。 是。 即係意识高达个机头个盾呢个尖呢当到怼爆个 Dior 嗰时。 我 Dior 㗎嘛。 怼落去。 因为 Dior 系可以挡晒㗎嘛。 是 啊、激光嗰啲系咪， 但係我兜嘅怼落驾驶舱，即系情况一样㗎。喂，我家六个机头都会导弹头兜嘅怼落驾驶舱。 是啊。 唔系追尾白引爆你。 系啊，所以咧就即系依家呢个武器咧就好精良， 好似一样九 X 已经做到嘅，其他之前都未有。 系啊，九 X 做到啦，我哋呢啲叫越见识啊。 即系话咁系咪全方位格斗雷达噶咯？ 系啊， 即系唔使用高达噶咯。 又系呢个，同埋咧，佢哋讲个头盔咧都劲咗噶。 系 系啊，即系个头盔咧就即系嗰个定向咧会移咗咯。咁变咗咧就头先我哋讲咧视距外嗰个情况会强咗啦，就越见识咁射又得咯。AIM 一二零 D 咧。即系咧，又可以全天候作战。咁当然啦，我哋以前讲 AIM 120C 咧，就会比较常见嘅。 系， 而家去到 D 啦，咁啊，即系嗰个雷达个导引咧会再好啲。咁当然咧，最好嘅地方就系咩咧？系因为佢系全自动雷达噶嘛。 系， 射完之后唔使理嘅，我哋叫射后不理。 射后不理系啊， 走 啦，得噶啦， 即刻走。 系 啦，咁咧就变咗咧就双向数据链，咁咧就唔会俾人咁样个干扰。 系，因为通常呢啲就系射完之后走。 系啦，咁啊， 即系炸弹冇人哋冇得呢个报仇啊。 系啊。系啊，会咁样，不过好搞笑嘅 F 22咧，佢系用唔到拎16个，印象中 系 好搞笑嘅。佢都依家会唔会整翻咧？ 我谂都系呢啲系软件问题啫。 系啦、啊，但系咧，我有朋友同我爆料话拎16嚟紧唔用噶咯。 做 upgrade， 佢话咧大概2020定2025啦，佢都话拎16咧呢个数据链太耐啦。 系 佢话嚟紧要 upgrade， 可能再加嘢嚟咧。 系啊，再有个新技术咯，香港同埋咧佢嗰个咧合成孔径雷达劲咗啊， 有 系啊，即系你变咗 scan 嘢叻咗。咁咧你大家知唔知 F22 咧？原来喺叙利亚系有执行过炸嘢任务噶。 系 你唔好以为佢炸喺空优， 佢掟过500磅嘅炸弹啊嘛， 好劲啊！跟住佢哋话 lock 过好多个目标啊，叙利亚系冇还击能力噶。 梗系啦，你都 check 你唔到你。喺边、 啊？完全冇还击啊！即系我逐光袭击 即系又系可以讲翻嗰阵时 F 廿二对 F 三五个古仔啦， 哦，又系啊！ 呢啲有兴趣，大家上网自己揾啊。 唉，但系你又咁讲，你又真系估唔到人哋第二个版本噶嘛？啲嘢 系啊， 会衰噶。 系 好啦，另外啦，嗱、這個、呢个咧就 Alex 爆料嘅，咁咧就讲到 GE 近排系咪有个新 project？ 系，因为我点解咁中意研究呢啲嘢咧？我近排好中意啲飞机引擎研究。咁我成日都攞呢个 F14 嚟做比较嘅，因为 F14 有三代引擎啊嘛，即係第一代引擎就係呢、這个PW 嘅 TF30， 就係极度唔够力啦，又容易熄火啦，极度唔稳定啦。TF30 呢原来就係 Top Gun 啊，部电影第一集嗰度 F14A 嗰副引擎嚟嘅。 哦，係啊， 係啊 ，OK， 嗰副我讲错咗啊，以前係 F120， 嗰副 TF30 嚟嘅，因为係仲係 F14A。 系 啦，咁点样分 A 同 D 咧 ？A 就系做 analog， 即系啲 CRT mon 嚟嘅。 系， 如果你 F 4 D 嗰啲咧，就去到全部系 LCD mon 噶。 嗯， 即系大概系咁分啦。 哦，咁啊靓好多咯。 系啦，咁、TF 30之后下一代咧、即系 PW 或者就出咗呢个 F 100啦。 系， 咁 F 100我同我都之前都讲过啦，嗰、那个推重比系啦，一推重比1:1啦。 系，劲啊！ 咁啊， 有个个转弯个半径可以提升 60% 啦， 嗯， 即系肩硬推啦，我哋讲硬推， 硬推系啊。 跟住之后咧，就发觉问题都系好易识货。 哦，系。 咁啊，最尾就请咗个 GE 啊，去做个 F110。 系 F 1 0咧个个技术咧就系来自呢个 B 1 A 啊， 系 嘅 F 101嘅技术嚟嘅， 系 咁啊改咗啲嘢就直接摆上去啦。咁而家咧，就到而家呢个到咗几十年之后咧， 系 即系 F 35啦， 系 A 型啊，暂时 A 型啫，咁就会将会转呢、這个有机会啊，即系出咗 tender 咧就话喂叫又叫 GE， 就好似当年 F 14一样喂。整副靓啲嘅 engine 嚟， 因为咧就而家咧 F 三十五咧就用普维噶嘛， 系啊 PW 噶嘛 ，F 一三五啦， 全线都系 PW 嘅， 系啦 PW 天下嚟嘅，咁依家 PW 咧我哋讲过啦，佢首先咧个推力嘅19吨啦， 系 嘛18吨几19吨啊，我当19吨啦，齐啦，咁19吨其实都已经系天下无敌噶啦， 一副顶系两副， 但系咧我哋大概两个月前讲啦，我估，跟住我哋话佢依家最新研发咧就系嚟紧会出22吨啊嘛， 系啊， 跟住我哋讲嘛。哇，22吨喎、啊！你大陆啊，个涡扇 10B 啊，两个加埋都冇22吨啊，随时系咪先？ 一副顶人两副啦， 即 系 你话涡扇10就意思系解10吨系嘛？你呢只攞去打靶真系 涡扇15就永远都出唔到世咯。 涡扇15啊，听讲话去到18吨噶， 系咩？ 你唔好笑啊！ 即系 听嗱啲 spec 咧， 几长命先？ 听我先，听住先，都未出，我哋讲咩啫？斋噏啫嘛。 即系嗰时我预计五年入边，大家五个月要达标啊，系咪？ 哦，佢可能五日噶啦，再讲就系唔知噶啦。 即系可能寿命得五日啦， 都好啦。讲翻嗱，咁咧 GE 今次咧就攞到个订单啊，咁咧就 系 2.5亿美金啊， 系唔多唔少啦， 多唔系少啦。但系以研发嚟讲 OK 嘅， 系 啦，咁啊系主要系美国空军啊， 系 咁所以咧你大家知啦，如果你美国空军嗰边嗰个 lab 啊个研究咧，咁啊梗系出 F 三十五 A 噶啦， 系 咁呢个咧系第一阶段嘅一个计划叫 ATTAM 啊， 系。 系啦，即系讲嗰啲涡扇嘅一个嘅技术啦，咁、做一个咧叫做咧可负担，即系或者我哋叫做低成本啦嘅一个任务能力个情况啦咁啊 ，phase one 啊，第一个阶段，咁咧就根据美国国防部讲嘅吓，咁而家咧去研发呢样嘢啦吓，咁我相信其实大家都估到点解噶啦，咁咧就呢个引擎咧应该唔系净系挤喺 F 三十五嘅，我相信。嚟紧咧，可能有冇机会话嚟紧佢将呢个技术咧再转移去第六代战机咧？ 嗱，几奇怪一样嘢，通常咧呢啲引擎咧嘅问题，通常都系海军投诉先噶嘛。因为海军需要嗰个起飞时间短啊，同埋呢个即系 佢腐蚀性又强， 同埋呢个 易坏， 同埋插水噶嘛，会跌落去，大佬冇真系会。 唔系，同埋佢损耗大， 损耗大，所以咧佢就所以通常都系海军投诉先嘅。 系， 即系好得意嘅，所以嗰阵时咧部 TF 三十咧，嗱 F 111用紧。 系， 即系空军都冇乜投诉， 系， 但海军就劲投诉， 系， 到 F 100海军都系劲投诉，因为熄火， 系， 咁到 F 110先正常， 系， 谂下嗰个，谂下美国都要搞几十年， 因为空军基地咧，你维护易好多啊， 空军始终你陆军基地， 你唔系你后勤快嘛，喂，你海军后勤，你真系下下用直升机运过嚟噶，系咪先？ 灰狗咯， 系啊，下下咁样嚟噶嘛， 灰狗咯，系啊， 系哦，咁好鬼麻烦噶嘛，咁所以咧，嗱，讲翻啦吓。咁咧就而家咧呢个情况咧就听讲下佢咧呢个嗰个引擎嘅好处啦吓，就话咧佢系会令到个行程嚟紧系会再飞远啲， 系 啊，会令到个行程咧系会 upgrade 25%， 实在悭油咗。 系啦，咁咧大家计咯，咁啊你预咧 F 三十五个战斗嗰个位咧都系800-1000啦，咁你多1/4咯，你咪真系大概去到几多咧？ 1500噶咯，差唔多 1000-1200度啦， 1000-1200啊， 1000-1200度啦。 OK， 咁都唔差噶啦，老实，即系你部机一次过多1/4， 系啊， 咁你去到1250，咁其实你都够打啦， 系啊， 同埋你好冇 多好多噶啦，咁啊嗰阵时 F 十六啊，加埋个适应油箱两个啊，先加40%嘅，咁佢换咗 engine 系多25%啊， 系啊，咁当然嗱，而家呢个咧都只不过 F 三十五 A 啫，咁 A 系六机型噶嘛。系啦，咁所以 就海军啊嘛， 其实冇所谓啦，空中加油。不过依家未发展到咧，系空军有一个隐形嘅空中加油机啫嘛。咁而家你海军有嘛？ 海咁海军试咗先啦，跟住空军先用咯。都唔同、啊，空军咧就用硬管、啊， 系 海军用软管、 啊， 睇下到时技术上点样转移啦吓。 系啦，咁呢个咧就会有趣的地方。好啦，另外咧我要讲下咧就嗱。俄罗斯系咪话嚟紧会俾 S 300俾呢个？ 啊，呢、這个网友追住问我哋点样睇、啊？ 之前系啊。 哦，佢点追啊？我冇留意啊。 哦，有啊，喺 Facebook 留言嘅。 系啊，哎呀死啊，我冇留意。系啊，但唔紧要嗱，我咁我试下大家讲到佢想听嗰样嘢啊嘛。咁咧就咁嘅，依家咧个问题就系咧，俄罗斯咧就嗰次咧系咪以色列就揾啲 F 16嚟炸叙利亚啦？ 又声称用 F 35啦，唔知系唔系啦。 其实我估都系 F 16，其实唔会下下出 F 35，其实好贵嘅，出一支 F 35，你谂下有啲咩要依喐咧，其实贵到呕噶嘛。 系， 咁所以我觉得唔会咯。咁但系另外我哋要讲翻就系、是，咁依家你用咗 F 16炸佢，咁跟住人哋用 S 200炸你，有个网友话，佢话听讲咧就以色列就阴阴湿湿噶嘛。咁咧就發現咗附近有架機，咁好似嚟過啊，歷史啊，跟住咧就特登飛埋去，跟住轉頭就走嘛，跟住就 lock 咗佢，一嘢就炸鬼咗佢啦，就炸鬼咗一隻俄羅斯嗰部機嘛， 啊係，好似兜兜面影住掟落去，接緊掟佢嗰下嘛， 一嘢炸鬼死， 炸爆咗係啊， 係啊，就真係好慘嘅，咁所以咧就今劑咧就俄羅斯要報仇咧，就話佢又反而唔怪敍利亞喎，佢話啊我送啲 S 300俾你，唔係送啦，即係叫做買俾佢啦，咁而家細佬裝咗之後咧就嗱。以色列咧就曾经讲过，嗱我唔惊噶，你咪装咯，我哋 F 35隐形嘅，我唔会惊你，但系会以策万全啦、啊，有咁讲，咁我哋咧就真系咧揾个地方试， 系， 咁依家揾咗边度咧，就揾一个又有 S 300嘅地方，但系又要 friend， 系， 咁大家都估到边度啦，啊， 土仔啊， 土仔唔系，土仔都犯骨仔嚟噶啦，唔会肯做呢样，因为 巴基斯坦。 因为土仔咧，佢依家要讨好俄罗斯啊，先可以攞到 S 400噶嘛，都未到手，梗系唔会反骨先啦。反骨系迟早噶啦。咁咧就去咗乌克兰，你真系估都估唔 吓？乌克兰咪死敌嚟嘅咩？俄仔而家 佢俄仔死敌啫，但系问题依家咧乌克兰系入唔到北约啊，未入到啊。咁所以咧就未入到北约之余咧，但系依家咧俄罗斯随时攻击佢噶嘛。 唔系话就北约进军咗噶咯，已经有 Ufighter 同埋 F 15已经喺乌克兰。 训练紧、啊、有，但系就应该未入嘅，未正式入北约嘅，系啦，咁所以咧就会有少少麻烦，咁咧就点咧？但系都好多合作噶啦，依家因为大家共同敌人啊嘛， 系啊， 共同敌人即系朋友啦，咁咧依家咧就喺乌克兰嗰边玩紧，嗱，真系讲起咧就真系好过瘾嘅，因为乌克兰近排咧就做紧个军演啊，个军演有啲咩国家咧？就好似我冇记错就八个国家嘅，就有英国、美国。跟住剩低啲咩咧？你听完真系得啖笑，即系例如咩罗马尼亚啦、波兰啦、乌克兰啦，即系总之咧，爱沙尼亚都有。 哇！即系前华沙公约成员国， 系啊， 全部反晒骨啦， 系咪好笑啊？ 系啊， 我咪讲完得啖笑啊。 系啊， 哦，原来就全部呢啲国家咯。 哦， 但系有两个国家为首，就是、英国同美国， 哦、 就两个大佬带住。 系咪？系咪而家即系北约吞食咗呢个华沙公约组织成员咧？ 哦，好劲哦！ 系咯、 啊，话吞食天地啊，细个玩嗰、那个。 系啊， 咁咧就好玩嘅。咁咧依家咧就即系话咩咧？以色列咧就一路练军咯。 系， 咁就系乌克兰咧。头先我哋讲啦，系嘛？同埋你知乌克兰近排个军演咧，就有一架苏27 UB。咁大家。知啦，乌克兰有苏27噶嘛？ 话苏27到期未啊？ 嗱，就系讲呢单嘢啦。咁咧，佢嗰个苏27，我过场讲两句。苏27 UB 咧就系双座机， 乌克兰版 双座机，双座机。咁唔系，佢 UB 佢双人机咁解啫。 OK， 好。 双座机咧，咁啊咩事咧？出事。跟住咧，因为佢飞得好低，佢咧飞到好得好贴，直头咧系啲人咧影相咧，哇贴到咁嘅好惊， 即系 low pass 撞啊！ 好 low 啊，真系好 low。我谂系真系100米都冇啊！ 哇， 好低， 成人。撞低咁 样，系啊，好危险噶。咁但系咧，就真系玩到出咗事咯。 系， 跟住有一次咧，就真系就出事，跟住咧就两个逃生都逃唔到啊！ 哇， 死咗， 即系直惨。 系一个系乌克兰机师， 系 一个系美国机师。 哇， 好伤呢次，真系好伤。系啊，冇话嗰个咧，好似系嗰啲 National Guard 好似。 哦 ，National Guard 嚟噶， 系、okay, 印象系。 都好彩唔系前线啫， 唔系好算前线。 Okay, 唉，你真系惨啊 ！National Guard 好人唔渣。一揸就出事，唉，真系阴公啊！真系，哦，即系呢啲嘢整定噶啦。咁咧，咁啊，嗰架就炒鬼咗啦。咁所以都几好笑噶，乌克兰呢轮都好多。 因为好似以前都讲过嘛，啲美军即系上海啲米格机话苏廿七嗰啲战机话科哇，完全哇两回事，要同美军机即系飞上嚟，完全系。 系啊，而家我讲翻呢单啦吓。咁咧就总之以色列咧，依家咧就不停喺入面训练啦。听讲啊咁嘅，听讲咧就有人咧，即系乌克兰嗰边啊，直头教晒你 F 300嗰个 spec 系啲乜嘢啦，佢会点样 lock 你啦，讲晒俾你听咯，就试一次咯。然之后咧就以色列嘅机师咧上去炸咯。 哇！即系用乌克兰就用佢自己本身嘅 F 300借俾你， 就借俾训 练。 训练， 训练 我点落嚟， 即系跟住点落嚟， 你点样逃避我咯， 逃避我咯， 同埋点样干扰我咯， 干扰或者点样炸翻三百，哇，真系完全厌到厌， 系冇厌啊， 系， 但系其实个反面啊嘛， 系 反面到直头我嚟紧你嗰啲海军啲舰只，你都咪使自过嚟嘛， 系啊， 所以咧系好嘅，好少 夹住呢个咩啊，查理米亚 系。 因为哈利米亚其实仲有一条火车，系火车桥系可以通到去俄罗斯噶嘛？ 系唔得啦，依家系嘛？ 而家我谂有行嘅， 系嘛？ 咁有行， 呢两个国家都好伤下。 系啊， 好，咁呢只嚟呢度先。